is fake. Something real. Haters gon' say it's fake. Something real. All my haters gon' say it's fake. That's about my soul. I said, put your filthy hands all over me. No, this ain't clean version.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ll that meat? Hooking up for me, sir. No question, I want it. Fire up, everybody's smoking. Your friends, my friends, and they ain't giving two shits in the moment. Call chill, baby, you're the coldest. Go far, put them on notice. You know what I want. 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在每晚十二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左耳听觉，右耳闪躲，有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电话怎么没响过？我削了一个苹果，只放着没咬过，明明感觉你来吻我，却怎么没发生过？门没锁，进来坐。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ur candy.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一首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看我的时候，当话语开始多余的时候，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让蜡烛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可能，让夜代替所有能，让勇敢代替所有就敢下眉头就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 成为你的有可能。我借落花映秋，织一重回，偏爱出惊鸿一场，落寞地笔坠，恰飞鸟肉书香，是青春最芳菲，烛光余影引人来。我站在父亲几回，东游山水，俯仰间碧海，大心胜过日轮回。我倒是青梅煮酒，邀月举杯，一笑胸出金钩飞。渡口醉来笑，雨中醉醒楼，醉只因醉只风刀，醉思念碧楼，醉不休，醉热爱不倦游，与天地同。

似对未来的事情没有预兆，人心依然捉摸不了， 在今 天有没有做好自己一直抱着好奇的乐观没有的印度，想要变得更勇敢都好难，里面藏着的美好怎么会找不着，谁其貌不扬就其貌不扬，能唱出幸福的才真心啊， 唱出心里的话 全球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时调回到勇敢的十七岁，在风里追着他多无畏，不太怕黑暗中我迷失的自己，我是谁，超出他奔跑的我，让扭曲的可笑的残破的离开，幸他看见了我，让隐形的那条线答应我穿过远空，让我看见这命运中只要他牵引着我，在明暗的旅程中长长的回望我，绝望过沮丧过，他领着我找到洒脱，所幸我找回自我，让隐形的那条线答应我穿过远空，让我看见这命运中引路的风。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